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十四章。有一天，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对他执戟的侍卫说：“来，我们到对面，到培勒舍特人的前哨那里去。”但他没有通知他父亲。当时撒乌尔正在格巴边界，坐在禾场旁的石榴树下，随从他的部队约有600人。阿西初步的儿子阿西亚带着厄福德。阿西初步是皮乃哈斯的儿子，以加波德的兄弟。皮乃哈斯是在史罗做上主司祭的厄里的儿子。人都不知道约纳堂走了。约纳堂打算由隘口过到培勒舍特人的前哨那里去。在隘口两面各有一座石峰，一名叫波泽兹，一名叫色乃。一座朝北与米格马斯相对，一座朝南与格巴相对。约纳堂于是对他执戟的侍卫说：“来，我们往这些未受割损者的前哨去，也许上主会帮助我们。上主要叫人得胜，并不在乎人数多少。”那给他执戟的人答说：“你尽可随意行事，我只跟着你，随你心意而行。”约纳堂说：“来，我们到那边去，让他们看见我们。假使他们对我们说，住下，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站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不再上他们那里去。如果他们说，你们上我们这里来吧，我们就上去，因为上主已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了。这为我们是个先兆。”两人就突然出现在培勒舍特人的前哨处。培勒舍特人说：“看，这些希伯来人从他们隐藏的山洞中出来了。”前哨的哨兵就对约纳堂和给他执戟的人说：“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吧，我们有事要告诉你们。”约纳堂就对给他执戟的人说：“你跟我上来，因为上主已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了。”约纳堂自用手用脚往上爬，给他执戟的跟在他后面。培勒舍特人忽在约纳堂前转身要走，他就向前击杀他们，他的执戟者也随着击杀。约纳堂和他的执戟者第一次杀死了约有20人，沉尸于半亩田间。当时在营中和阵地上都起了恐慌，全军、前哨与突击队都大为震惊，地已起了震动，到处笼罩着无限的恐怖。撒乌尔的哨兵从本雅明的格巴眺望，看见敌营大乱，撒乌尔就对随从他的人说：“检查一下，看我们中有谁去了。”他们检查后，见约纳堂和给他执戟的人不在了，撒乌尔遂对阿西亚说：“那天主的厄福德来。”因为那时正是他在以色列子民前带着天主的厄福德。撒乌尔还同司祭说话时，培勒舍特人营中的混乱越来越大，撒乌尔就对司祭说：“收回你的手去。”撒乌尔和跟随他的军民遂集合起来，冲入战场。看，培勒舍特人竟自相残杀，陷入混乱。以前服侍培勒舍特人与他们齐来参战的希伯来人，忽然反正来协助撒乌尔和约纳堂一起的以色列人。那藏在厄弗拉因山地的以色列人，听说培勒舍特人溃败了，也都出来参战，趁势追赶。这样，上主在那一天拯救了以色列人，战争一直蔓延到贝特合隆。跟随撒乌尔的人约有10000，战事蔓延到厄弗拉因整个山地。以色列人那天很是疲乏，因为撒乌尔在那天做了一件糊涂事，要军民发誓说：“谁知道晚上，在我向敌人复仇以前吃了什么东西，是可咒骂的。”所以全军民都没有尝过食物。那地方到处有蜂巢，地面上到处有蜜。军民到了蜂巢旁，见有蜜流出，但却没有人敢用手取一点放在嘴里， 因为居民都怕违犯所起的事。可是约纳堂没有听见他父亲要居民起的事，所以把他手中所持的棍尖插入蜂巢内，用手送到自己的嘴里，他的眼立即明亮了。军民中有一个向他说，你父亲要军民起誓说，今天谁尝了食物，他是可咒骂的。虽然军民很是疲乏。约纳堂答说，我父亲是国家受了害，你们看，尝了一点蜜，我的眼睛是多么明亮。的确，假使今天人能吃饱由敌人夺来的东西，赔了舍特人吃的败仗，岂不更大吗？那一天他们击杀赔了舍特人，从米格马斯直到阿亚龙，军民都很疲乏，所以人民就急忙抢掠财物，夺取牛羊牛犊，随地宰杀，吃了带血的肉。有人告诉撒乌尔说，看，人民吃了带血的肉，得罪了上主。撒乌尔一听这消息，便说，你们把一块大石头滚到我这边来。又说，你们散在百姓中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把自己得的牛或羊牵到我这里来，在这里宰杀分食，不要吃带血的肉，得罪上主。于是人们当夜将自己得的牛羊牵来，在那里祭杀了。撒乌尔给上主建筑了一座祭坛，这是他给上主建立的第一座祭坛。以后撒乌尔说，我们今夜下去追击赔利舍特人，劫掠他们直到天明，不给他们留下一人。军民回答说，你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做吧。司机却说，我们先得去天主那里。撒乌尔遂求问天主说，我可下去追击赔利舍特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中吗？但是天主那天没有回答他。撒乌尔说，军民的将领，你们上前来查看一下，今天是谁犯了罪。我只拯救以色列的上主起誓，即使罪在我的儿子约纳堂，他也该死。军民中没有一人敢回答，于是他对全以色列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纳堂站在一边。全军民对撒乌尔说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吧。撒乌尔说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为什么今天你不答复你的仆人？若是这罪过在我或我儿子约纳堂身上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赐给乌灵；若是罪过在你百姓以色列身上，求你赐给突明。撒乌尔和约纳堂中了，军民清白无过。撒乌尔下命说，为我和我的儿子约纳堂念旧。约纳堂中了。撒乌尔于是对约纳堂说，告诉我你做了什么。约纳堂就告诉他说，我不过用手持的棍尖嚼了一点蜂蜜吃，我在这里，我该死。撒乌尔回答说，约纳堂，你必须死，不然愿天主惩罚我，且重重罚我。军民却对撒乌尔说，约纳堂在以色列中得了这样伟大的胜利，岂该死吗？万万不能。我们指着上主起誓，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应落在地上，因为他今天是依赖天主行事。这样军民救了约纳堂不死，撒乌尔遂上去不再追赶赔利舍特人，赔利舍特人也回了本地。撒乌尔取得了以色列的王权后，便向四周所有的敌人进攻，他攻打了摩阿布、阿蒙子民、厄东、贝特和勒布、佐巴的君王和赔利舍特人。他不论走到哪里， 常获得胜利，他很是英勇，击败了阿玛内克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来强掠的人。撒乌尔的儿子是约纳唐、伊士伟和马尔基舒雅，他有两个女儿，长女名叫莫拉布，次女名叫米加尔。撒乌尔的妻子名叫阿希诺罕，是阿希马兹的女儿。他的元帅名叫阿贝乃尔，是撒乌尔的叔父乃尔的儿子。撒乌尔的父亲克士和阿贝乃尔的父亲乃尔是阿比尔的儿子。撒乌尔一生同培勒舍特人常发生激烈战争，撒乌尔见到任何勇敢善战的人，就叫他来跟随自己。